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青年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疏， 至疏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。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与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当初海丽的嫂子和海丽母亲的关系已经不太融洽了，海丽不愿意给父母添堵，所以一听说姑姑要给自己介绍对象，海丽马上就答应了。姑姑给介绍的这个人就是老八，相处半年之后顺理成章地结了婚。现在离婚的事情海丽没有和家里人商量，早晚是要告诉他们的。不过海丽还没有想好怎么说。 超市里客流量还不多，海丽穿着印有品牌 logo 的围裙，站在那堆码放整齐的家家有洗衣液旁边，边上公司新配的 LED 电视里放着洗衣液的广告。弄脏了衣服的小男孩满脸愧疚看着父母，妈妈倒了一点洗衣液把衣服洗得雪白，一家人欢天喜地。海丽怔怔看着，其实这广告海丽已经看了不止千遍了。 王胜从海丽的身边走过说，发什么呆呢？ 啊，王经理，你怎么来了？王胜四十出头，黑瘦黑瘦的，看着挺精干，是家家有洗衣液的区域经理，海丽的顶头上司。 王胜一笑说，巡店呢？他本来就迷你的五官这时候全都皱到了一起了。你最近是怎么了啊？业绩一直上不去啊？ 啊。 王胜摆弄着几瓶洗衣液，顺手抹去了上面的灰尘。那个海丽啊，我没有数落你的意思啊。你看啊，现在咱在这个超市只有三个促销员，我呢想扩大一下队伍，再招两个。 啊，那挺好的。 这个队伍扩大了总得有人管，对吧？哎，你也知道我很忙，不能够什么事情都我亲自抓啊。我是想啊，在你们这些促销员里选一个管事的。当然了，这个薪酬和待遇呢